留下来陪我，于是不是春天以后就要走开，真心的花才开，却要随候鸟飞走，留下来，留下来，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，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，真心的花才开，你却要悄悄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，花开的时候你请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，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，真心的花才开，你却要最后要飞走，留下来，留下来，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，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，真心的话才开，你却要悄悄离开我，离开我。